立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救了佟麟，还得说亲师爷向着亲徒孙，拉着佟麟的手一再叮咛：“孩儿啊，眼看3月3亮标会，切记天下英雄云集京城，万龙藏风岛的、剑山蓬莱岛的、谭家庄的、滇北辽东的、海外的人就得来上千名啊！不要忘了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现在虽然你小有名气，功夫也不善，分跟谁比？要跟很多高人比，你差得太悬殊，千万不要骄傲，抓紧一切机会，将养身体，好好的练功，把你老师教给你的能为，把你师伯教给你的能为，你师叔教给你的能为，加紧演练，听见了吗？ 是是是，我知道了， 有事情我找你。哎，没事情我就不露面了。3月3亮标会的时候，我们在会场上再见。说完了，老将个用手往佟麟身后一指，佟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再回过头来，老将可是踪迹不见，就这么快。佟麟惊喜非常啊，心说什么时候我能到我师爷这么高的身份呢？啊，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儿，又惊又喜，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九公主坟回家，到府里掌灯了，先给雍亲王问安呢。现在佟麟他的职责是保卫雍亲王的，你吃这碗饭拿的是这笔钱，所以佟麟必须得到这挂号，早晚的也得照这面。一见雍亲王，雍亲王正着急呢，我说海川呐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一大天你上哪儿去了？你也不言语一声，晌饭我等着你，没等着你回来，晚饭等你，你还没露面， 派人上家找你去，家里说你没回去，派人上镖局子找你，你也没露面，你干什么去了？爷，您担待吧，我去办点特殊的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能跟我说说吗？ 当然能了，是这么回事。永亲王听完之后，那眼睛睁多老大呀！ 啊，是这样。 海川呢？你受了伤了，你这阵觉着怎么样？ 爷，您放心，我师爷给我药了，我服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，现在身体什么事也没有。此事我师爷告诉我要好好的将养。 对，太对了。海川呢，从现在就开始，你不用天天盯着，你就回家里好好将养身体，养得棒棒的，精神头足足的，等着3月3亮镖会，你好大显身手，明白吗？ 我谢谢爷。 府里的事你放心，让刘俊他们盯着就可以了，最近也不会发生什么事。虽然雍亲王是这么说的，佟林也不敢掉以轻心呐。回家之后，把刘俊小弟兄们叫在眼前，把他们分成两拨，天天到雍亲王府值班，代替佟林保护雍亲王。有一拨是白天，一拨是晚上，然后再换班。那刘俊那多聪明，老师告诉我什么事牢记不忘。佟林全安排好了，回家把自己那两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从第二天开始，佟林就杜绝一切客人，除了早中晚三次按时服药之外，佟林就在这打坐，开始运用元功养心神呢。这不是说着玩呢，咱不止一次讲过，就像佟林他们这种身份的，就在那坐1小时等于你睡8个小时。书说简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到了春天，万物复苏，佟林的身体早就康复了。在此阶段，佟林很少上街，深居简出。可是这一天，佟林呢有点烦闷，觉着百般无聊，在家里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想要上街洗个澡啊，散散心，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佟林带了2钱，为防万一，腰里头围好秋风乐叶扫，包袱里包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上了街了。到街上呢，逛了那么一圈，到澡堂子烫了个舒服的热水澡，甭提多舒服了。众位您记住啊，这洗澡可有好处，您天天的要烫烫澡，特别是热水澡，烫完之后这汗毛孔都张开，把里边淤积的东西全拿汗排出来，那人倍感的轻松愉快呀。这佟林呢，洗完澡之后精神焕发，脸上都冒光，这些日子的修养不是没有好处的，精力充沛。他的意思呢，打算到镖局子看望看望各位老侠客，正好路过马家楼那饭馆，马掌柜的在门口待着呢，一眼看见佟林了，哎呦呦，佟大侠，您这上哪儿去啊？马掌柜的，没事在街上闲溜，准备到镖行去看看。哎，我佟大侠，您要没事的话请到楼上，我给您敬俩菜。我们这厨师傅刚在西安那边请来的，哎呀倍儿棒啊， 给您做几个拿手的菜，您品尝品尝。佟林呢，一看掌柜的一片热诚，却之不恭。 好好好好， 那我就讨饶了。你往这楼上请。拉着佟林上了楼。这会儿什么时间呢？午后三点来钟。啊，没到饭口，所以这个楼上格外的那么肃静，就有那么三五个在这儿吃饭的。这佟林把这楼窗户捡了张闲桌，擦抹干净，坐好，楼窗户开着，空气流通，哎，心里头甭提多痛快了。把包袱往桌上一放，掌柜的亲自给打手巾板，拿着新手去沾了点花露水，喷香递给佟林。佟林静静面，擦擦手，然后摆上吃碟筷子羹匙，掌柜的陪着唠嗑。我说，夏克爷，听说今年有个特殊的热闹，叫三月三亮标会 啊。对， 还听说怎么着，天下练武术的高人全都要到京城来呀、啊！你看我们同行开店的吧，这个店稍微好一点的，都叫人把房子耗下去了，对外不卖，人家包下了。听说打前站的陆续都开道了，这个热闹不可不瞧啊！您知道地点设到什么地方吗？佟林说：“我听说地点设在蟠桃宫。” 哟呵呵。出了城了， 对。究竟到了时候能不能有变化，我心里还不清楚。我佟侠客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到了时候，我们可找您去。您无论如何得把我们送进去，我们以保眼福，是不是呢？不管这门票多少钱，我也舍得花。佟林一笑：“你放心吧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到时候你分文不用花，我请客。”哎，好嘞，谢谢夏克爷们。因为咱说过，这马掌柜的也会两下五步超，一听说哪有练武的，那他是非看不可，这玩意儿有瘾。就好像您是个球迷，哪赛足球，哪赛篮球，想什么办法也得弄张票，也得去看去，这不看睡不着觉，跟这理儿是一样的。说话之间，菜给端上来了，八个菜，烧这牛蹄筋儿，烧驼峰，特别是这俩菜，佟林皮鼻子一闻，哎呀，喷香啊！尝了一口，好，好，色儿也好，味道也好，真是样样俱佳。掌柜的一笑：“怎么样？你看您耽误点时间合适吧？啊，夏克爷，往后您天天来，每天我都敬您几个菜。”陪着唠会儿嗑，掌柜的下去忙活去了。可说话之间呢，又上来几个吃饭的。旁人吃饭，佟林不注意。又上了一个吃饭的，引起佟林的注目。再看这主上了楼梯，来到楼上，放眼睛看了看吃饭的这些人，最后这个眼光就落到佟林身上。他注意佟林，佟林注意他，一瞅这主细高条大个，比佟林还高着一块。高高的颧骨，缩缩的双腮，溜尖的下巴壳，两撇燕尾小白胡，深眼窝子，黄眼珠，肉岗子眉毛，那眉毛全白的，有那么几根长的，都超过三四寸，打着卷儿，准头端正，有点酒糟鼻子头。可是这个天已经春天了，可是这位呢一反常态，里边穿着皮坎肩， 下边穿的皮套裤，身上穿的皮大衣，皮大衣外头还套着皮坎肩儿，穿的好像个老员似的，显得脑袋不大了。背着个大钱搭子，里边鼓鼓囊囊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。再往脚上看，穿着大半截棉袜子，下边穿着厚厚一双棉鞋，他也不嫌捂得慌。可这位一登楼，惹得吃饭的这些人无不掩鼻而笑。哎，心说在哪儿来个汉包啊？你看这位，这个穿着打扮，哪儿来的呢？觉得这是个怪人，要不怎么佟林对他注了意了呢？这个人可能是习以为常了，毫不介意，还挺客气，挨个的都点点头。哎，早来了，早来了，早来了，早来了，您来了。那你打招呼，人家怎么不打招呼呢？在我们国家，这种现象不多，一般不认识的谁也不理谁。可是在国外礼貌比较周到，即使不认识的走到对面，你好你好，互相也打招呼。在咱们这就显得特殊了。就这主打完了招呼之后，在佟林斜对面他坐下，把这钱搭子往脚底下一放，伙计，伙计过来了，擦抹桌案，一边瞅着他一边乐。这老头有感觉了，我说伙计你乐什么？你是不是瞅着我穿这衣裳很古怪？哎，老爷子我可没敢那么说，不过我觉得现在春天了，这您穿这些好像有点多点。人呢就这么回事，我这人从小就怕冷，也不知道什么毛病，我得了惧冷症的，就即使是夏天，这皮袍子我也不能脱了，所以你看着有点奇怪，我穿着一点都不热。是啊，当然了，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了，您乐乐意多穿，那谁也不能干预，这玩意儿他也不犯法，对喽。伙计，听说你们马家楼有这么一号，最近就请来的新厨师，说做菜挺拿手，我就特为这事儿来的。老爷子您放心，包您满意，您吃什么您尽管点。老头点了几个菜，伙计吩咐下去，时间不大，做好了，热气腾腾往这一放。这主抄起筷子吃了那么两口，挺得味，好好好好好，名不虚传。伙计多给小费，你放心，谢谢老爷子您了。侍奉的十分周到，这主就在这吃。可吃着吃着，他的兜里的一伸手，掏出一把槟榔来。槟榔啊，那当硬当硬的，比核桃还硬。他掏这把槟榔啊，他就放到桌上。佟林呢，在旁边看着，因为佟林这阵也吃个不得灵了，一边吃着一边在这歇腿儿。一瞅他掏出槟榔来，心里琢磨，大概这人呢，有这个爱吃这口。结果他没吃，拿过槟榔来，高高举起，拇指食指掐住槟榔，这么一捻，佟林就大吃一惊。什么原因？那么硬的槟榔，叫他手指头一捻，就变成了碎末，唰落到桌上全是沫了。 这位没费吹灰之力，又抓个槟榔，用手一捻，唰，又成了碎末。佟林心说：“罢了，甭问这个主，鹰爪历练绝了，就即使我也达不到这种程度。他那掌上有多大的力量啊？这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”就想过去啊，跟人家亲近一步，英雄爱好汉嘛，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什么职业，如果这个人愿意的话，请到家里做个朋友，两人谈谈。佟林是这个意思，另外跟人家学一学捻槟榔这个指力是怎么练的，要不说人佟林有出息，人家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取啊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说我学到这儿了，我就顶到这儿了，你顶不到，你不使劲出溜，他就下去了。那佟林见什么学什么，就爱上这老头了。刚想要过去，又来个吃饭的主，这主跟刚才那老头截然不同，那老头细高挑，再看这位短粗胖，跟个大坛子曾经差不多少，胖的都没脖子了，脑袋像个大肉球，咕叽就蹲这枪子上了，肚子甜甜着，小辫在肩头上扛着，这主这张大脸红扑扑的，漆薄色，也是大酒糟鼻子头，挺大的俩耳朵，厚厚的耳轮，带着福相，白胡，老头倍儿精神，小眼睛不大，但是炯炯放光，身上穿着毛蓝布的长衫，就是夹袍，腰里系根带子，肩头上也扛着一个鼓囊囊沉甸甸的大包。这老者这一上来，伙计跟上来了，老爷子您吃饭啊，啊吃饭吃饭，我自己找个地方行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这阵客人不多，您随便坐。哎，好嘞，来来，就坐在细高挑这老头后边，俩人脊背对着脊背，就这张桌吧。我说伙计，听人传言你这马家楼饭馆新请来厨师傅了啊，你也知道，知道知道，说手艺蛮不错，我甭点菜，你觉着他做什么拿手就给我做什么，不怕多花钱好吗？哎，好嘞，下集我给您编队。另外伙计等等，二两酒多一点我也不喝，是是了，好嘞，家里给准备。佟林在旁边看着止不住的笑，心说那位老头看那样没有七十岁挂零，这位也小不到哪儿去，一个细高挑，一个短粗胖，这衣着打扮都不像北京人，听口音也不是，从哪儿来的呢？佟林就胡琢磨。可这会儿呢，细高挑这老头照样捻这槟榔，一捻变成粉末，捻一个变成粉末，你说这一大把那也不知多少个，他就捻起来没完了。佟林还发现后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回过头来看那位一眼，看完了笑了笑，就在后头用手指头捅这主这皮袍子，那位捻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，捻个槟榔他捅一手指头，佟林大惊失色呀，这才发现后边来这个短粗胖的老头